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32集，有毒。 啊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，吓死了！我还以为镜子被我美爆了呢。 是被你恶心吐了吧？ 一旁邹良适时插了一句，结果众人默契地无视打在一起的林业火和邹良。 难怪听到现在碎掉的都是水域的镜子和冰域的镜子。 那是时间还短，这东西蓬松得很，到了冬天应该会急剧收缩，到了夏天又会张开，这些镜子用不了多久都会碎裂。 唉，我师父的确没卖多少时日呢，如果真是那样，估计得赔不少人钱吧，以后这些镜子应该也卖不出去了。 于是众人都下意识地看林业火，林业火和邹良正互掐呢。小良拽了拽林业火。 啊，火鸡。 干嘛？大人打架，小孩别插嘴。 邹良嘴角抽了抽，他娘和他爹掐起来的时候貌似也是这么一句。 你现在有没有狂躁？ 那要看对谁。 你想不想杀人？ 林业火一瞥一旁邹良，邹良就觉得脖梗子冒凉气。 有没有想过大开杀戒，见人就砍？ 小梁子再追问，结果挨了一头锤，林业火拽着他敲他脑袋。 想啊，先揍你好不好？ 小梁抱着脑袋到处窜，最后被小四子救下来了。小四子心疼地帮他揉脑袋，瞧着林业火。林业火拍了拍手，到一旁喝茶，见众人都看着自己，十分不解。 啊，干嘛你们？ 好像没什么异常啊。 这么说，问题可能不是出在镜子上，而是在那些鸟屎上。 嗯，可能是。 小叶，水域和冰域的镜子卖出去了多少？ 水域的南门陈员外的小妾买走过一台，然后王员外家的千金买了一台，另外嘛就是姚姐姐有一面冰域的折镜是师父送给她的，其他的有人下了订单，不过师父还在做，没做完没交货呢。 姚姐姐就是外面在传的你师父那个相好的？ 是啊，他叫徐梦瑶，是梦方圆的头牌。 梦方圆？ 哦，是常州府最大的瑶馆，里面的姑娘名字里面都有一个梦字。 展昭话没说完，就见白玉堂瞄着自己，那意思你知道的还蛮清楚吗？ 常州府的人都知道，我可没去过啊。 白玉堂一挑眉，从展昭上一次误入瑶馆的受惊程度来看，估计是没去过，于是心情稍微好了些。 不如去找那几位小姐，将镜子先拿回来，顺便问问他们是否也曾路过老鸦谷。 大人，你怀疑？ 你不觉得很巧吗？每个买了水玉或者冰玉镜子的人都去过老鸦谷，还都那么巧被拍中过，然后呢都发狂杀人，其中好像是有些什么。 展昭点头，之后众人分头行事，展昭和白玉堂去孟方圆找徐梦瑶，影卫们到两个员外家里拿那两个梳妆镜，公孙他们先到老鸦谷外边准备。展昭和白玉堂到了孟方圆，就见大门关着，门口一个小厮在扫地。展昭上前询问，小厮就进屋叫出了一个丫头来。 小姐们都上孟公子的船游湖去了，公子今天请客人，所以找了我们楼里的姑娘去陪酒和跳舞，姚姐姐也去了，要是要问话的话晚上来，她在的。 嗯。 展昭点了点头就告辞了。 既然在游湖，应该就在河里的画舫上吧，不如去问问。 嗯，不着急，晚上再问吧，我们先去老鸦谷吧。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 展昭搔着下巴仰着脸，别看展昭平日挺皮挺能作怪的，不过也是个老实性子，尤其不会骗人。白玉堂一眼就觉得他有些问题，那个孟青莫不是跟展昭认识？ 你认识那个孟青啊？ 展昭眨眨眼，正好看到前边几个影卫抬着镜子回来了。 哎呀，那边貌似挺顺利。 说着展昭就跑去了，白玉堂也没多问，瞧着展昭的背影摸了摸下巴。影卫们倒是很成功，拿来了两个梳妆镜，还没碎呢，两家员外一听和杀人案有关系，赶紧让搬走。那两个小姐也是从没去过老鸭谷，更没被鸟屎拍到过，于是应该没什么危险吧。众人将东西放到展府之后，就赶去了老鸭谷。老鸭谷的山谷外聚集了不少人，公孙带着小四子都来了。影卫们每个人都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并且每人打着一把伞，还有两条包得同样严严实实的大黑狗。展昭刚到的时候就看到一只布狗，惊得一蹦。 这么多人进去吗？ 少点人吧，你就别去了，我带着影卫们进去。 我也去。 赵普也没什么意见，公孙就嘱咐众人小心些。进山谷前，展昭先抱着小四子蹭啊蹭啊蹭，小四子都让展昭蹭习惯了，见他怕怕的样子，索性伸手搂住他脖子，在他腮帮子上亲了一口。展昭立刻有了些底气。为了公平起见，今日小四子来了个亲亲大奉送，每个进去的都亲了一口，搞得萧良直蹦的说自己也要进去。最后小四子也亲了他一口，不过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进去。展昭等人打着伞进入了老鸭谷，几条狗往前走着，时不时回头看看众人，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是要去哪儿。展昭边走就边听脑袋顶上的伞上传来吧嗒吧嗒的声音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的伞顶，再看看别人的伞顶。 奇怪了，那些乌鸦怎么就盯着展昭来拉屎呢？还是只是巧合？ 这时紫影指了指折影的伞，接着众人发现赤影的伞上也有，可其他人的伞上却一点儿也没有，白玉堂的伞上更是连溅都没溅上一点。白玉堂看了看被鸟屎袭击的三人， 红衣服， 众人都忍不住点头。展昭穿的红衣服，赤影和折影的衣服也是红色的，而林业火更是一身红。 难道专门袭击红衣服的？ 其实鸟和其他动物不一样，不是想拉了才拉的，他们是随时随地都在拉。 黑影有些无奈地看着众人。众人知道黑影很喜欢鸟，而且口技一流，原来对鸟还有研究。 他们和鸡一样，是随时随地都在方便，于是他们可能在红色区域上方停留的比较多。 有道理。 乌鸦是吃腐尸的，他们习惯跟着猎物，等到猎物死了才吃。人是活的，为什么还要跟？而且似乎很喜欢跟着红衣服的人，难道说他们的食物跟红色有关系？ 不如跟着鸟走，那边似乎鸟群聚集的比较多，而且是在山谷上方，我们爬到上面去，视野也开阔一点。 众人都点头，一起往山谷一边的上坡处走去。山谷外头，公孙赵普等人焦急地等待着。 哎，舒丹，你那些屎研究的怎么样了？ 是鸟屎。 说的就是鸟屎啊，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什么发现？ 还没查清楚，不过有毒是肯定的。 有毒？ 能让人狂躁的毒药有很多种，问题是有很多其他的毒药，如果用量很少，会让人神志不清，产生幻觉，从而变得很狂躁。另外，我还没见过那种灰色的东西，不过用来刷镜子的那种灰色泥浆和鸟屎里面的毒应该是一样的。 也就是说，乌鸦吃了那种灰色的尸体 所以拉出来的屎有毒。 嗯，不过很奇怪，为什么乌鸦没死，就是大了些呢？ 赵普也想不明白。说话间，就见一帮人马从老鸦谷的大道上行过来，这应该是一支标队，因为没插标旗，车子也是空荡荡的板车，所以应该是送标回来的人马。有几人打着伞，有几人没打，快步往外走着，赵普等人往路边让了让，以便让众人过去。为首一个看到衙役就问了一句， 出了什么事儿？ 哦，我们是开封府的。 哦，是展兄回来了吗？ 是啊，展兄见老鸦谷办点事儿。 展兄弟回来了，我们晚上看他去，好久没跟他喝酒了。 公孙笑着点头，镖师们又跟公孙等人客气了两句，就欢欢喜喜地走了。那个镖头边走边拿着块帕子擦脖子，旁边一个镖师还跟他开玩笑， 被鸟屎砸中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啊，展兄弟回来了，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所以说，别信那些有的没的了，回去洗个澡，准备晚上找小兄弟喝酒去吧。 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该不会那个镖头被鸟屎砸中了脖子？赵普对身后的两个影卫使了个眼色，两人点头，悄悄跟着那只镖队去了，暗中观察那镖头的情况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